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7月5号到8月31号，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青少年公益文化艺术项目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在北京举行。艺术节期间将举办76场音乐会、舞剧等精彩演出，还有10个特色艺术夏令营以及10场名家讲堂。在艺术节开幕音乐会之前，主办方特别邀请了4位非遗传承人：北京宗人的代表性传承人白林，孙氏剪纸的第4代传承人王磊，风筝制作技艺东城区代表性传承人杨丽萍，以及北京面人的传承人张宝林，展示了这几项非遗技艺的魅力。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分别聊聊这几项非遗技艺和他们的传承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这是一种纸糊的细装小人儿，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4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棕子。这些细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敲那铜盘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这段细致的描写出自冰心散文《我到了北京》。冰心先生回忆自己儿时由舅舅带着到隆福寺看的一个小玩意儿，他笔下的这个细装小人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第一项非遗项目——北京宗人。宗人起源于清朝末年，据说最早是一位姓海的票友发明的。海先生是满族人，靠租赁巨庄为生。他做这个宗人是为了玩的，不是为了生计，偶尔也拿一些到白塔寺一带去卖。在他之后，有比较清楚记载的宗人制作者叫王春佩，是他最早将宗人引入市场。当时的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等各大庙会，他都会去卖宗人，老百姓也都叫他宗人王。1914年，王春佩还带着宗人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了银奖。他的儿子王汉卿后来靠修理无线电为生，也零星制作些宗人。不过后来这位王汉卿的儿子去了西北，他做宗人的手艺也就没有从此传递下去。说了半天宗人的起源，咱们还没说说这个名字，他到底为什么叫宗人呢？北京宗人其实是受皮影戏和京剧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手工艺品。宗人的高度一般是9到16厘米，用胶泥做头和底座，用熟秸杆做身架，外头绷上彩纸外衣，内部续上少许的棉花，然后依据京剧人物的故事勾画脸谱，描绘服饰。之所以叫宗人，是跟小人底座上那圈珠棕有关。珠棕有弹性，把宗人放进铜盘的时候，只要轻轻敲打铜盘边缘，珠棕一震动就会带动小人旋转，做出京戏里头的一些动作来，所以又叫做盘中戏。从这个角度来说，宗人其实是京剧艺术的一种衍生品。北京宗人的第3代传承人是白大成先生。1959年，白大成因为生病从航空工业学校休学，休养期间他自学了油画，也经常去听戏，干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儿。不久之后他就干脆退学了。休学期间，白大成认识了住在同一个街道的宗人爱好者李老先生。短短2个月的功夫，白大成就从李老先生那里迅速掌握了宗人的制作要领。 几经辗转，白大成又找到了宗人王，也就是北京宗人的第二代传人王汉卿。在前后两位老师的指点下，白大成制作宗人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也受到了北京民间艺术界的认可，有了北京宗人白的称号。白大成先生学艺不久，就对前辈们的宗人进行了改革。传统宗人身高大概只有8厘米，他改革之后的白氏宗人有原来的2倍高。早年宗人受皮影戏的影响很深，两边的胳膊用同一根铁丝折绕而成，虽然能像皮影人一样来回摆动，却失去了戏曲人物中应有的把式。白氏宗人就不一样了，在熟结之外还要裹上一层棉絮，同时露出一条弯曲在身体前方的腿脚，就像才刚登场的京剧演员，舞台效果自然是要好了很多。 前辈的宗人呢，其中有皮影特点呢，这个膀子扁平的，两个胳膊还能摆动，没有像我坐这儿，比如说把这人体给它做出来，加了一条腿就亮相效果了，蒙灯仓一亮相，这就是它的动态就出来了。 如今全国做宗人的只有白氏一家，第四代传人白林这一次就被邀请到了打开艺术之门的舞台，向大家展示了北京宗人的艺术魅力。白大成说，宗人的制作其实没什么秘密，制作全过程都在电视上播出过，相比起技术，深厚的戏曲底蕴和绘画修养才是更为重要的秘诀。如果连宗人演的是哪出戏您都不了解的话，那怎么可能画出每个人物的神韵呢？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在打开艺术之门艺术节上展示的几项非遗技艺。再来介绍一下孙氏剪纸。说到这个剪纸啊，它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世界各国还有咱们国家的不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流派和传承。孙氏剪纸呢，来自内蒙古包头，它结合了北方游牧民族特色和中原的农耕文明，用一张剪纸作品就可以表达出老百姓的生活故事。孙氏剪纸的第三代传人叫孙二林，他的姥姥叫孙牡丹，祖籍山西，是孙氏剪纸的首创人。那个时候的山西妇女大多都会剪纸、针线等等一些手艺，尽管姥姥移居到内蒙很多年，但她却一直都很重视女孩学习女工的传统，剪窗花就是其中一项。孙二林小的时候，每逢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人们或是为了增添喜庆色彩，或是为了表达对逝去亲人的哀思，都会以剪纸这种形式来渲染气氛。在孙二林的记忆中，每年腊月，姥姥都会用一把又大又笨的剪刀来剪窗花。包头当时风沙很大，农村窗户的结构都是36格的木头框架，上面糊着白色的麻纸，受窗格子的限制，只能剪一些小窗花、小动物。但是姥姥却用窗花把破旧简陋的小房子装扮得格外喜庆。在这种耳濡目染的影响下，他的子孙后代也都走上了剪纸之路。孙二林的母亲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念书，他从小就擅长剪纸、绣花、捏面花、盘纽扣等民间手工艺，是村里出了名的巧媳妇。孙二林回忆，他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母亲正在油灯下剪蜘蛛和牡丹，他很好奇，就问母亲是什么意思。母亲说，邻居家有小孩出生，蜘蛛呢俗称喜子，蜘蛛脱槽而降落到牡丹上，牡丹又是富贵的象征，整个构图表达的就是喜从天降的寓意，代表着一种 美好的祝愿。母亲还跟他讲，桃子益寿，象征长生不老，石榴白子千房同魔，象征多子。桃子和石榴纹样的剪纸就象征着多福多子多寿，寓意儿孙满堂。一番话听得孙二林是如痴如醉，睡意全无，后来就跟随姥姥和母亲学起了剪纸。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很多艺术家为了表达对亚运会的祝福，纷纷向亚运会组委会捐赠自己的作品。孙二林也想捡几幅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寄到亚运会上，让外国人也看看咱中国的剪纸。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精心准备了7幅剪纸作品寄给了组委会。一个多月后，北京亚运会组委会寄来了感谢信和荣誉证书。孙二林拿着证书找到了当地文化局，说自己不要奖励，只想去北京进修。1992年，孙二林在当地文化局的安排下，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国画专业进修。经过系统的美术教育之后，他对剪纸艺术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从90年代末开始，孙二林就带着剪纸艺术走出了国门，多次获得国内外大赛的金奖，还举办过个人展览，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博物馆所收藏。咱们平时聊到各种非遗项目的时候啊，经常会担心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不过在孙氏剪纸的项目上，这个担心啊还真是多余的。孙二林就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和侄女都在剪纸艺术上有了一定的成绩，甚至还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趋势。他的儿子王磊如今就是孙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自从2010年包头剪纸入选了国家第三批非遗名录，孙二林和王磊就陆续为喜欢剪纸的学校和学生进行培训，向更多的人传播这种民间艺术的风采。在他们心中，每一张剪纸作品都代表着一个美好的祝福。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咱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三项非遗项目是风筝。哎，这一说到风筝啊，很多朋友可能会第一个想到潍坊风筝。其实在咱们北京啊，也有一个风筝的独特流派，叫做沙燕风筝。风筝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古人以鸟为形，以木为料，制成了可以在空中飞行的木鸢。同样都是鲁国人的墨子和鲁班都制作过木鸢，由此推断木鸢的发源地是在山东。后来呢，人们在风筝上系上那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争鸣，又有了风筝的名字。风筝艺术随着纺织业和造纸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北京沙燕风筝、天津软翅风筝、山东长串风筝、南通六角板窑和广东灵芝风筝这五大流派。而在京派风筝的天地中，最出名的匠人他不是别人，他就是大文学家曹雪芹。大约在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曹雪芹从京城迁居到了西山一带，潜心创作《红楼梦》。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制作一些风筝去卖，聊以度日。文人出身的曹雪芹不同于市井的手艺人，在制作之余，他还写出了一部风筝专著，叫《南窑北鸢考工志》。书中按照扎、糊、绘、放这四种手艺，介绍了43种风筝。不但详细阐述了风筝起放的原理、风筝的种类、扎糊绘画的方法，还会有骨架图、彩图，甚至是配上了 扎虎口诀和画诀，简直是图文并茂的工艺教材书。在风筝五派之中占据首位的北京沙燕风筝，正是以曹氏风筝里的沙燕风筝为代表的。风筝的燕子图案是形神兼备，而且都是拟人化的，有肥燕、瘦燕、比翼燕、小燕、雏燕，每个风筝都有典故，有雄的、有雌的、结婚的、订婚的、老年的、小孩的，一共77种画法，可以说是一个燕子的大家族。如今北京沙燕风筝制作技艺的代表传承人是费宝林老先生。上世纪60年代，京城里喜爱风筝的人都习惯扎堆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的费宝林就在风筝界有了威名，老费头。话说这个1963年的春天，费宝林在天安门广场上放风筝，同为风筝爱好者的孔祥泽正好也来了，他走到正扬头放线的费宝林身边说：嘿，您这个活真好。当时费宝林放的是一个5尺长的半胖样，费宝林一听有人夸他风筝，那很高兴啊，抬头看着孔祥泽手中拉着的线说：您这活不是金老爷子的吗？这是行家夸人，一下子就能说出对方的出处。孔祥泽听了更高兴了，他就邀请费宝林和他一起来复制南窑北渊考工制手抄残本上的风筝。曹雪芹的南窑北渊考工制在上世纪40年代流失到了日本，孔祥泽曾经跟随日本老师看到过这本书，并且临摹了其中一部分，上面记了21种沙燕风筝的制作方法。费宝林看到这些画诀之后就一头钻了进去，他对残本不断的研究，通过文字和图案重现了曹氏风筝的原貌，这一路走下来就是几十年。费宝林先生制作风筝无数，却从来不卖风筝，用他自个儿的话说，他只是一个爱风筝、喜欢研究风筝的人。费宝林先生常跟徒弟们说，要以师傅的图谱为主线，但要举一反三，不能局限于图谱。风筝跟语言是一样的，现在的语言越来越简化成了一种符号，而失去了它的更多意义。但是搞艺术文学的人必须懂得古文，明白典故，不然搞不了文艺。风筝作为民间艺术的一种，它的传承也应该如此。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讲的是几个非遗项目的传承故事，最后一个时段呢，要说的这项非遗技艺就是北京面人了。天津的泥人张，北京的面人郎，在北京靠捏面人捏成大家，而且把捏面人提升到面塑艺术层面的，就得数面人郎郎少安了。冰心先生也写过一篇关于面人的文章，叫《面人郎采访记》，说他捏什么像什么，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而在郎少安过世之后，他的徒弟张宝林就成为了郎派面塑艺术的代表人物。张宝林介绍说，面塑以前啊就叫捏面人，北京的面人呢分三个大派，一派呢是面人汤，一派是山东来的走街串巷推车卖面人的叫大面人，还有一派就是郎派。汤派的特点像是国画里的大写意，看起来很有气势，但是人物的神态呢有些粗糙。大面人是给小孩玩的，而郎派的特点是精巧细腻， 就好像是国画里的工笔画。上世纪70年代，张宝林中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工厂做学徒，从事的是最累最脏但对技术要求又非常严格的翻砂工作。所谓翻砂，就是按照图纸的设计用沙子做成模型，然后把钢水倒入其中铸造成型。这段翻砂的经历对张宝林后来的面塑创作其实很有帮助，因为他们都是把平面的图案做成立体的造型。张宝林说，面塑是比较特殊的造型艺术，是一种加法塑造。那怎么叫加法呢？比如说这个玉雕、石雕，都是在一块整料上面画好轮廓，然后往下剪。这个面塑啊，它就不一样，它是一点一点往上加的。哎，这儿做个鼻子给贴上去了，那儿把眉毛做好了贴上去了，四肢服饰这些都是一样一样贴上去的。要制作一个面塑造型，细说起来啊，得有上百道工序。从面的制作到颜色的调配，再到人物形象、服装服饰的搭配，每一步都非常繁琐。不过，这么复杂的工序，使用的工具却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有机玻璃的钵子，一把密尺的梳子，再加上几根竹签和一罐白蜡。钵子的用法呢，是挑、压、挤、拨，比如说做这个裙摆和袖褶。梳子呢，用来做项链和牙齿。做面塑的时候，手指头要抹一些白蜡，是为了防止手指出汗，把面给粘起来。再说到这面呢，面塑所用的面呀，是用普通面粉和江米面按照比例混合而成，用水和好了，再上锅蒸熟。听上去，这跟蒸包子、馒头的面也差不了太多啊。可是这馒头啊，放两天就坏了。为什么面塑就不会坏呢？张宝林说，他师父30多岁做的作品到现在70多年了还完好无缺，这是因为郎派用了3代人的时光研究出了一种加到面里面的原料，可以让作品保存很长的时间不会坏掉。那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原料，那可是人家的秘方，咱们是不能外露的了。那今天时间有限，关于这几项非遗项目的传承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打开艺术之门，2018暑期艺术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演出和名家讲堂，咱们有机会再接着聊。那今天既然说到了北京的沙燕风筝啊，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林忆莲的风筝，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想象是一个梦，漂流在一瞬间，会发现时间在改变。透明的空气里，回不去忽远忽近的双眼像云烟。和我 族说，天天上班都累死了，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要是提前退休那该多好啊。 老干部说， 过去在单位每天都很充实，现在退休了，天天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哎，还是上班好呀。 年轻的时候呢，觉得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一日三餐没个定点，熬夜加班更是常事儿。那身体的健康一直被透支着，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清闲到无所事事，自己都觉得不习惯。炖上一锅红烧牛肉，断断续续能吃上一个礼拜，早年的布达拉宫旅程现在呀，也只剩下想想了。 人生总是这么犀利而矛盾，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副好身体去打拼事业，到老了我们更需要一副好身体来照顾自己，不拖累家人。小时候妈妈细心照料我，从出生开始每天给我喝杯奶，希望我能够茁壮成长，有个好身体。可如今妈妈老了，两鬓的白发越来越多，吃得少睡得短，需要我的照顾，所以我坚持每天为她冲一杯瑞麟羊奶。 是的，瑞麟羊奶富含640毫克的钙和6毫克的铁，还有维 A 维 C 维 D 维 E 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全面补充身体每日所需的各种营养。而且呢，羊奶脂肪颗粒体积小，消化快，吸收好，又不含蔗糖，特别适合全家共享。 那今天机会来了，瑞麟乳业为了庆祝2018年上半年销售任务的提前完成，也为了让更多国人了解民族品牌的好羊奶，现决定全民普及喝羊奶。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都可以享受69元喝半个月羊奶的震撼优惠，一组十盒，每个人限定两组，等于说啊，原价是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活动中花690元就能订购成功，比原价便宜了1890块，比直供价还便宜了300块，北京瑞麟推荐四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只此一次。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5790的吴大爷说啊，这过去在单位呢，谁没有熬过几个通宵呀，可现在年纪大了，别说是熬夜了，就是想多睡两小时都睡不着，现在呢已经习惯临睡前喝杯羊奶了。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年终大促，价格一降到底，原价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690元，划到每一盒呢只要69块钱，比直供价还要便宜30块钱，不管您是送人还是留着自己喝都非常合适。那因为瑞麟羊奶粉呢是民族的骄傲。最后30秒钟，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99篇，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武大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